聆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韵无穷，唤醒你传统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ónde está?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雪的真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当船长抛下出航的水瓶，白色浪花是祝福我们的香槟。看你太阳眼睛贴着我傻笑表情，蓝色的 ocean 要出感动的雪艳绿，浪漫情到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每个贝壳都是鲁米动人的恋曲，你最纯属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浪漫情到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人就热我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当船长抛下出航的水瓶，白色浪花是祝福我们的香槟。看你太阳眼睛贴着我傻笑表情，蓝色的泡水要出感动的旋律，浪漫情到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每个贝壳都收录你动人的恋曲，你最真是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浪漫情到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日出日落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断了全世界的星星，我也不觉得可惜，我们赌一辈子蜜月假期。浪漫情到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每个都收录你动人的恋曲，你最真是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 浪漫情到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日出日落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阿燕，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方大同、C 君作词，方大同作曲，方大同演唱的歌，收录在了2016年的9月28号发行的专辑《JTW 西游记》当中，叫做《很不低调》。 设计人与人共同的未来，重要的敌人，为工作认真，争取一部分，做燃烧本分，感受残缺，共决下你我在开发世界的变化。不得不能不声不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为这城市的呼吸，每个人都冲出大山，当一颗天上翱翔，长出遥远的天。 片刻，让你把黑暗照亮都黑暗。用名字的每个英雄，用数年来把世界最懂，用什么用心有结尾动，有 什么才想 真的没有法感动的力量。有一个先生，多年再不出门，他的发明打入地下的每个人，那份赞助没多少人关注，他只是想不求任何人记住他风趣，重要的贵人，重要的贵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终于不分，终于不分，难受本分，难受本分，都转向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每天都不声不息，多少人我们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为这城市的呼吸，每一天装出大象，但旅客天上翱翔，照顾的人的健康，让你把黑暗照亮，都一样。有名字的每个英雄，用手连门把世界最懂，用什么用心有结尾动，真的没有再感动的力量。 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爱情闯进门》的同名片头曲，由 By Two 演唱，收录在了 By Two 发行的专辑《2020爱你爱你》当中。接下来听到《爱情闯进门》。 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跌跌撞撞，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想做不想要，钟爱上单调，情侣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相依靠？只喜欢和你胡闹，只喜欢默契刚好，感觉爱情闯进门，把门心跳。

是写作还是唱歌，刘若英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诚实温暖的。每一时期的文字歌曲记录的都是当时的她，她也从来不否定过去走过的路。听刘若英的歌，我们仿佛听到了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听得懂，听得透彻。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满满》。 我想要学会遗忘，用原谅，习惯原谅，被我的多少有那么一点刁钻。寂寞竟把怒装到没得商量，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逞强？如果我打开天窗，谁为我张开魔毯？谁为我按下时光倒流的开关？如果能眼泪通通倒流回眼眶，谁的心脏能容许我的不安？谁不向往那片无视你深蓝？谁给我的是个太阳去对抗荒凉？你给我满满的爱，让我能够在人海闯荡，给我满满勇气，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让我能自由又慌慌，闯荡世界的空旷。还好有你点亮星空的穹苍，你给我满满的爱，装满陪我流浪行李箱，给我满满勇敢，飞向每个未知的空旷。感谢是你给我一个磁场，能坦坦荡荡，让我学会温柔，能有多强悍。 段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这个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创作的抒情作品，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的音乐专辑《摩羯座》当中。不仅模仿古典意象和历史故事，在创作进行周详的观察，写出了歌词了，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所以呢，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听不懂的这种情况。 你的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帮的白鸽，天已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倔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字真的懂了。走过了，你乐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在海旋转着，要怎么停呢？ 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星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

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得使你很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爱情字典。 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爱是一条曲折的线，将你我摆往两边。分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两个世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世界。

喜欢他的戏，而听他的歌意味深长，更让我们喜欢。就像他自己说的，剧情中是在演别人，在歌里面才是温兆伦自己的心声。沉浸在他的声音里面，忘了世界，忘了自己，听得我心醉，听得我心碎，让我们沉醉，共同流泪。接下来听到的是温兆伦的《情节》。 让你在我怀里靠，手紧紧地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心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结束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结束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在我怀里靠，手紧紧地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心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结束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结束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 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完全的被人给控制住了。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look as good as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ay,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a big girl hurts.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her head. 4 years no calls.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we go sit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I can hold out, we ain't never getting older.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底线。李克强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进一步推进多证合一和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决定在粮食主产省开展提高农业大灾保险保障水平试点。国际方面，26日凌晨，韩国开始全面部署萨德，外交部对此回应，强烈敦促美韩取消部署萨德，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韩美军26日凌晨向萨德系统部署地运转相关的装备，包括移动发射台、雷达和发电机等。韩国警方出动数千名警员封锁道路，并与当地反萨德人士发生冲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跟着眼泪转弯，这个是谢安琪2015年的全新国语专辑《数爱》的首支大气单曲，台湾八大综合台的韩剧《看见味道少女》的片尾曲。华语乐坛天之骄子林俊杰担任了制作人以及作曲，和词坛大师易家扬联手打造出来的。 吃过多少孤单晚餐，才会习惯了平淡。看我风将云被剪断，才能将思念看到。天会蓝，我天蓝，雨中那两把伞，时间它如此交换，我们爱了之后又被遗忘。眼泪转弯，穿过时光小巷，一个人的脸上看恋人心酸，我才半路回首张望，但再找不回最初的喜欢。哦，我终于了解爱多难。 圣洁的嗓音，个性十足，辨识度足够，那么现场的这个经历呢，也使他的技巧熟练，中气饱满，只要注意诠释上不要过于矫情，可以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声。他唱的每首歌都很投入，融入了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圣洁的你们要快乐。 你哭着拿下银手链还我的时候，最近你躲我有了理由，别说我的爱让你惭愧，不配拥有，珍惜不就是温柔。但你说抱歉爱上了我的好朋友，原来心酸比心痛难受，茫然地走到了门口，

觉享受私人音响。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释放你自己才会做得对。 Open up， 我的心在飞，希望还在身边，应该向前，敞开你胸怀，世界没有界限。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Oh， 活得精彩。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Don't stay behind。 Open up， Open up，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的，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全才型的男歌手，他作品当中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他们这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够在东方的题材下面书写得非常的入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方大同的女人。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看到多眼想说再见，感觉到不耐烦，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真的莫名其妙。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世世界，还有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不要总说要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哦，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不要总说她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哦 yeah, yeah,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上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怎么小事变成了大问题，怎么什么都计较，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离过。哦，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不要总说她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哦，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到时你会承认 是我改不了，千万不要 随便乱 要、oh, yeah, yeah. try to know 你， 你要对你的女人好， 别总是这样、 oh, yeah. 千万不要随便 随便 乱要， 你要对你的女 人好， 你要对你的女人好， 千万不要随便乱要、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FIR 的第七张专辑 Better Life 是两年间三人各自沉淀旅行酝酿而再去重新撞击进而创造出来的音乐作品，一改过去的飞儿乐团的这种奇幻叙事的风格。本张专辑的词曲呢，更多是探讨人和人之间的真实而微妙的情感关系。来听到孩子的天空。 大风吹吹向谁，草儿都枯萎，大风吹吹向谁，大树也掉泪，是谁的沉默，是谁的冷漠，让这片蓝天慢慢消失了。大风吹吹向谁，雨儿又不回，大风吹吹向谁，动物家

上演的剧情，无论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没有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Bolsón,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有人一生爱你，但愿这一点心意能与你心意。 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人生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力或者是问路或者是乏足取道另辟蹊径，这个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笑得最甜美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必定会见到一夜阳天。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华和杜蕾演唱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海》。 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海，那么我就是那最后的一只帆船。我知道会有一只鸟在帆上陪着我向海的深处流浪，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风，那么我就是那夕阳下的最后一棵树。我知道会有一种忧郁在风中陪着我向冬的深处走去，在那个季节。天像海一样的蔚蓝，我和你一样激动，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走过冬季。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那么让人心痛，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感受孤独。 这个专辑《逃生》呢，总共收录了十首精彩的情歌，包括了主打歌《逃生》。每个人都在找爱情的出口，逃生，谁能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的停留还是过客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遇见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

面对纷杂繁乱的生活环境和日益变化的社会景象，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抛出幸福是什么的疑问的时候呢，总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幸福是什么？是一个疑问，是一个提问，却有着100种的回答。陈明用自己的歌声向大家诠释了对于自己的幸福的理解，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